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今天是2015年1月1号，咱们几个也先在这儿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元旦快乐， 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进步，新的收获。那其实说到三地化新闻，咱们回看一年过去了，2014年的这一整年，咱们原来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 对， 一数还真是吓了一跳，做了265期，算算总时长的话，有12288分钟的节目，而且梳理一下，咱们访问过的嘉宾，也已经超过100位了。其实也不大不小，咱还是小有成绩的啊，光看数字是不是？ 对啊， 对，要是听众朋友们这一年可能都在新闻上，比方说正好你没有那么关注的话，我觉得你把三 D 化新闻这一年的新那个节目标题看一遍，你也对2014也就略知一二了。 没错，就2014年的新闻年鉴，其实咱们三 D 化新闻也算是有咱们的一份记录，甚至是功劳。我觉得，你看咱们聊的话题也是从内地到香港，从台湾到国际，也涵盖了政治啊、军事啊、法律啊、经济啊、科技啊、体育娱乐，几乎咱们能聊的啥都聊了，除了宇宙外面的事儿，咱现在实在是没法触及到，不懂之外没聊过。但是但凡在地球上发生的大事儿，咱都有涵盖到。 对，不光聊得广，而且聊得深，有很多你在表面上看不到的事件的背后的真相，包括背后的脉络、逻辑关系，我们也都帮大家梳理了一下。包括我们这些嘉宾真的是很敢讲很敢说，很多我们真的想不到的东西他们都能够说出来。而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在我们眼里可能是天大的事儿，他们嘴里几句话就跟你说明白了。而且这背后的点点面面、方方位位全给你讲到了。 好，那在今天2015年的开年，我们也要借此机会来回顾三 D 化新闻在2014年所走过的路。那么紧接着要推出三 D 化新闻历史上第一份的年度十宗罪。 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之2014十宗罪。 哇，这个非常震撼的开场。 对， 所谓的这个十宗罪，其实是也可以说是10张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面孔，也可以说是10个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人群，也可以说是10个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吧？10张面孔， 就是10张奖状要颁给接下来的这10个获奖人或者是单位。 没错，他们呢是拥有我们认为的没有办法替代的这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的影响力，在2014年当中，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些。那我们首先要颁发的第一个奖呢，就是年度最敢说的奖项。我们听来，先来听一听，我们最后要把这个奖颁给谁？ 年度最敢说， 秦三号的保护伞不再能保护他了。所牵扯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贪污，还有党内斗争的问题。体制内像周永康这样的大小贪官究竟还有多少？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另一句话，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顶个雷呀，顶2年多还得要装没事儿，也挺不容易的啊。现在喉舌呀往往都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正常人一看到他们智商上的优越感，马上是油然而生。 张立凡， 好，年度最敢说，我们要颁发给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2014年在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的打虎系列，以及文艺座谈会、四中全会、辽宁日报事件等热点政治议题当中呢，张立凡老师以他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洞察、严密的逻辑，给出了有别于一般时评者高度、深度和尺度的犀利评论。他的分析呢，也为时评提供了另外一个标准， 政治议题的讨论不是猜夺和八卦，而是义理和知识。那刚才我们精选的几句张老师的名言哈，大家可能能够对应他是分别在哪几期节目当中说的。确实每次听张老师说话，你都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且呢，他是可以把这些表面的和底下的暗藏的一些脉络机理给我们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可见立体。 对，张老师一共出现在我们今年的节目中有11次，那这11次都是重大的政治议题，包括刚才说的打虎计划，包括文艺座谈、四中全会、辽宁日报，还包括山西的官场地震啊、红二代抱团取暖等等。但是张老师每一次说话真的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而且你也会觉得张老师说话的这个尺度拿捏的真的是刚刚好，每次都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但是他就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对，你会听得心惊肉跳。但是我觉得张老师最大特点是他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这种他的这种深度展现出来，因为他是历史学家，所以可能当我们去看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或者想到最近10年的一些事，但是他能把整个的历史中的一些相关的线头他把它瞪出来，然后呢他会记得历史当中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都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他把这些细节再次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脉络走向。 没错，所以呢每每在发生这种政治重大议题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张老师，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张老师，他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而且是我们都预估不到的一些非常有质量的点评和发言。好，这是今天颁出的第一个奖，年度最敢说，紧接着第二个我们来听 年度最拼。 我们要像搞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要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进行法治理念的重新洗脑。如果我们要争取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全民推动整个司法向着法治的方向发展。 光凭舆论的一些报道要判断这个案子的核准正确还是不核准正确是比较难的。 违背法治规律的方式去维稳呢，最后就会发现这个越是维稳的社会越不稳定。 对公权力的制约是我们国家法律上是很少的。 现在提出法治不仅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执政党自己的长远利。只有法治才能把这国家治理好，这个执政党才有合法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要为他们的维权是否能够成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进展都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权利和正义的实现是一种奢侈品，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律师。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几位律师哈，也是在今年度我们频繁去连线和请教的，包括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明律师，包括杭州的陈有希律师，包括北京理工大学的徐新律师，也包括上海的司伟江律师，也包括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那这几位呢，都是在中国的法学界里面响当当的人物。那我们对年度最拼的这样一个中国律师团体也给出了我们的一份颁奖词。2014年，我们对唐慧案、林森浩案、念斌案、呼格案这些打虎之外的案件投以了关注，联系了多位闪现理性思辨光辉的律师。没有人希望舆论影响司法，公权力没有制约，程序正义丧失，所有人都乐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正如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民所说，要争取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就必须全民推动司法向法治方向发展。但愿徐新律师所说的普通人权利和正义的实现不再是奢侈品，为此目标我们需要更多拼命去践行法律理念的优秀律师。其实说句实在话哈，你说我们在讨论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案件的时候，多少都感觉他们是处在庙堂之上的人。 对， 你大家怎么样我们去请张老师分析也好，你都觉得其实很多的这个谜团都是云里雾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得知全部的真相，似乎觉得他们发生身上的事情不见得会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发生，因为毕竟大家不处在一个阶层。但是呢，刚才我讲到的像唐慧、林森浩、念斌、呼格这 些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所以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会比对于打虎剂可能更加的实际。 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这些事件，包括我们提到的几个案子，很多时候你会陷入绝望，因为程序正义的一个丧失，包括对公权力的制约，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寻找希望，但是给你希望的人就是这些律师。 嗯，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颁奖词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案子，那今年我们采访这些律师，除了这些案件的这种受关注的案件的一些处理以外，我们还有在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制度上的讨论，包括我们对于以前我们也很关注的这种废除劳教，结果后来劳教就在2013年的年底是 甚至废除死刑， 对，我们都有在请教这些律师。那其实我想我们还一直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嫖宿幼女罪，到现在这个恶法还是存在的，我觉得在废除恶法方面，这些律师也都一直在努力的去争取这些希望。那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比较合作的一些律师和跟我们都有一些交情的，现在可能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一些的威胁，或者说 比如蒲志强律师， 对，是的，我觉得有良心的人却因为良心而入罪，这是一个比较让人心寒的。那我想2014年四中全会之后，我们更加强调的是 依 法治 国， 那我想对2015年如果有一些新的展望的话，就是不要再伤了律师的心， 没错， 这些正义的律师的心。 好，那紧接着我们要再颁出的一个奖项是年度最任性奖项。 年度最任性， 中中央纪委获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 黑龙江省委常委韩学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孙宏志、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组织调查。 以后你就慢慢懂，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懂了。但是可能我们还要懂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这背后可能涉及的老虎还不止一个两个。 重视断腕，铁腕反腐，如果是半途而废，老百姓非常担心，腐败分子就会卷土而来，打击报复也在所难免。 纪检系统内部内设的监督机构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我们要探讨未来外部的监督机制是什么。 中纪委， 2014年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前所未有的一年。那2014年的中纪委可以说是无限风光，老虎和苍蝇都一起打，反腐的士气也是今年的罕有。那副国级的新四人帮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苏荣可以说打得酣畅，秘书帮、家属帮、四川帮、山西帮、石油帮也就被连窝端。那管你是不是前常委，管你是不是副国级，管你朝里是不是有人，在中纪委面前都是纸老虎，反腐就是这么任性。 那对于反腐败的这个话题呢，应该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三地化新闻里面是所占的比重是最重要的一块。那反腐败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期待，就是说能不能在制度方面有些实质性的进展。因为我们对于每一次反腐败的这样一个讨论，其实通常都会让外界有一个联想，说会不会牵扯到所谓的这个政治斗争。那么如果说没有反腐制度方面的这样一个建立的话，那恐怕民众的信心会不会有一天也会不会像现在那么的足够。 对，希望反腐是可以不只是依赖中纪委的。那我觉得中纪委还有另外一个做得好的地方是它的网站，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国家机关的网站实际上都是做得很枯燥无聊，而且我们是不会上去看的，因为它更新的非常慢。 对， 但是现在中纪委的网站成了很多的我们的同行这些媒体工作者都要时不时的去上面看一下。 每周五晚上 是周五晚上是打老虎，周一拍苍蝇。对，这个也是中纪委我觉得是其他值得其他的国家机关去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2014年的这些反腐有一个特点是，如果你深究现在被端掉的这些人，他们的背景出身其实都是苦孩子。所以刚才樊素也提到说，在希望可以是在制度上的建立，所以能不能看到这一天，我在2015年也是有这个期待。 没错，好，凤凰 U Radio 三 D 换新闻之2014十宗罪颁奖正在进行，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颁发其他的奖项。 Golden Radio。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之2014十宗罪。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现场。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要说到中国各种的衙门啊和这个部门啊，其实每一个机构它的这个公众形象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中纪委，我们觉得它是非常严肃的，尽管它也会在媒体上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相当于是普及性的这么些小片子，让你觉得萌萌的，但是实际上呢，大家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厉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有一个机构我觉得它的形象不太一样，就是广电总局。似乎他也习惯了被大家经常去恶搞去开涮，是吧？那今年我们也要颁一个奖给广电总局。 年度最事儿妈， 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通知， 自明年4月1号起，未经登记的境外影视剧将不得上网播放， 封杀劣迹艺人， 要求 OTT TV 呢只能够使用7大牌照方的用户系统， 要求每年播出新引进境外版权的模式节目呢不得超过一个。 广电总局政策针对保卫什么疫情的安全啊什么，这种解读有点政治化，它其实更多的是商业的考虑。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意识形态中进行一定的管理，不管哪个国家都是需要的。 广电总局他出手去关这个东西，去出手管这件事情，有一些越俎代庖了。 广电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俗称广电总局。2014年，广电总局为了丰富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促进传媒行业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可以说是煞费苦心。限歌令、限娱令、限播令、限广令持续颁布，更是在一个月内连续发文，把整个互联网电视市场搅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肩负着看林护鸟责任的总局军频频发出了来自星星的规定。听说连武媚娘传奇也因为技术原因被迫停播，可以说用心良苦的总局军最终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当成了事儿妈。我们今天也替总局喊冤，但是替群众发这个奖。 其实也不能说是这个冤哈，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看得好好的这个剧，你时不时你就给我来一下，而且呢他解释的你又觉得非常牵强。他为什么叫牵强呢？因为他通常的一纸文件出来之后呢，你外界很多很多的解读，是吧？你要不然你就说这可能是因为你们既利益方面的这个发生了有一些纠葛，所以你不让我看了，这或者又因为怎么样的一个争斗，你大家就似乎你是一直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广电总局自己认为的这样一个初衷。比如说版权的问题，很多人他不太认为也绝对是版权出了问题，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叫事儿妈特别合适了。这个为什么这个妈字也很合适？是因为你就 什么都爱管， 而且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出这些，你也得接受，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就要接受他的一些限制。那我觉得是我挺不容易的一点是，观众和媒体的一些从业者，我们都已经早就习惯了，好像在这种战战兢兢之中求生存，就随时做好被强奸的准备，所以我们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反倒是让我们颇具这种娱乐精神。 没错， 但是广电总局的种种规定可以说是让很多观众朋友们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今天你能看到这一部剧，可能我爱的死去活来，第二天这部剧就被强迫下架了。就像之前说的《生活大爆炸》，然后央视要播，其实把它放到央媒去播，可能在这个高度上是提升了一个高度，但是很多时候央视播的东西大家也知道都是审过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广电总局除了当事儿妈，他更像是一个阉割的人，把很多我们喜闻乐见的东西阉割掉，或者说他是一个净化者，把东西变得更干净了。 其实你们觉不觉得，就是广电总局他经常出来限什么限什么，它就是反映了咱们小的时候被政治课本上什么，这反映了我们现实社会的什么主要矛盾，就 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什么精神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你不觉得吗？你看他封 了，不让看咱们看看这个这么轻易的能够看到外剧了，是吧？不让看到境外的东西了。那恰恰是因为你国内东西不好看，所以这么多年，尤其是年轻的这个族群，我们才会你说费那么大的劲，或许你费的这个金钱利益还要多一些呢，你去看别人的地方。所以呢，这是反映目前你说整个广电总局它管辖的那一块，是不是中国它跟国外一些差距还是相当的明显，大家才会去想着你说你再怎么摁住我，我就拼命的要挣脱，我要获得更大的自由。 而且说广电总局出台很多规定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猜测。第一种就像刚才樊素说的，是出于商业利益的保护，因为像很多产业在国内还没有那么发达，国二反而很发达了，很多时候国外的这些东西渗透到中国来，可能中国的这个产业整个就被摧毁了，就像国内的动漫产业到现在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有人说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控制，很多国外的东西过于开放和自由，或者说很多血腥的画面等等不适于国内的观众去观看，总局需要帮我们把一下关。另外一点就是社会风气的问题，有很多东西是低俗的，比如说武媚娘传奇，大家现在都说它是波涛汹涌，可能这个技术原因有人有猜测，就是因为太过波涛汹涌。 技术原因， 对， 它也是可以引发人联想的，它就是旨意不清。而且呢，有的时候联想呢，人们群众喜欢把它往坏的地方想，它可能是个正常的或者好的一个原因，但是你管不住人们群众的这个思维，所以呢，这个广电总局哈，来年希望它有更好的表现，至少在这个管控它的自己的技术层面上，可能还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好，那接下来这个奖是我本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奖项，因为我这个获奖者的某些言论应该是他的这个表达跟脱口秀似的。 年度最鸡血， 中国的媒体不会变成苹果日报，不会变成纽约时报，只要共产党在台上，这一天就不会有。我对此非常的确信，我必须既要听党的，同时又要听市长，听听老百姓的，这两个老板像两个鞭子在抽着我，我那个坨坨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这样转。哎，老百姓很喜欢我啊，老百姓非常欢迎我的报纸，所以我的报纸卖的最好，是中国在市场上卖的最好的报纸。中国啊，政府和老百姓他们之间的差别呀，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共产党在设立了一个局，就是专门给《环球时报》提供了一个特殊政策，让《环球时报》去报道，才存在这个报道。你们想想，这个政府它怎么能够设计这么精明？政府哪有那么高的智力？ 环球时报。 好，环球时报获奖呢，我们也给他写了一段颁奖词。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没办法不注意他。无论政治还是民生，国际还是国内，他的评论总是如打了鸡血般的无比亢奋。对于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宣扬，他恐怕是中国最卖力最有舆论反应的报纸。我们直击过他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在香港的演讲，这位拥有400多万微博粉丝的大 V 说，他的报纸是全中国市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政府和百姓这两个老板他都伺候得很好，环球时报恐怕不仅是份报纸，还是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你不觉得胡先生他是学过表演的吗？台词功力很好。 没错，极具生动力和感染力，就现场我就在现场听着呢。你如果是他去了，他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身份，你要是后来进来的话，你会误以为我进了某个脱口秀的表演现场。 那你有在现场被洗脑变成被鸡血吗？ 我最后呢，就差跟周宝松先生一样提携抗议走了。最后周宝松教授就是中大的一个政治系的教授，他听完跟这个台下的学生对谈之后，你就发现他的这个非常偏执的一种价值观，他其实甚至呢，你要把他稍微偏激点，觉得环球时报他贩卖的是一种民族主义，而且呢他一直走的是政治和这个商业 的双重投机啊。这可能有人不赞成，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报业观察者，他们对环球时报就是这样一份定位。尽管说他是全中国市场发行量最大一份报纸，可能 大家有些人的印象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份小报，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位，尽管我们不能忽略它的评论，你像我们有的时候选题荒，我经常看环球时报某些评论，我想哎，这个又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但是呢对于它的评论你要保持距离，你又是不是要这么的去在意它，其实也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要去思考。 你看环球时报，其实跟环球时报言论有点类似的还有人民日报，然后最近这个光明日报我看也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两份报纸都缺少环球时报的一个，就是他们没有胡锡进这样一个杠把子，可能胡锡进他的这种个人的风格也为这个稍微的加了一点分。那我觉得是就是像环球时报这种有的时候他的评论文章是有明显的逻辑错误，然后这种堂而皇之的指鹿为马，甚至是新闻事实他都弄错了，最重要就是说宣扬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价值观，但是他却能实时的引起我们的关注，这确实是一个挺奇葩的事儿。然后我觉得，但是我跟另外我们的一位编辑圆圆，我们就常常在觉得这个环球时报它是一个高级黑，为什么呢？就是当他要说一个什么事儿，他在宣传一个正面的时候，他就反着来说， 对， 然后实际上是让你增加了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你比方说，我想你一下子能想起来，他在2014年说的一个就是社会要容忍适度的腐败这件事情，他反倒是加大了舆论场上也好，民众也好对这个腐败的讨论跟痛恨，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他是市场的双重投机嘛，他知道大家共同接受。一个东西我就跟你反着来，我就是要跟大家说不一样的话，走不一样的路，是吧？而且他另外一个很贯穿始终的一个基调就是说中国非常的复杂， 对，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这么生硬的用西方的标准来套用中国的现实，因为中国的现实全世界都是独有的，我们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反正我是环球时报忠实的读者， 是吗？ 基本上从我上大学开始，我唯一花钱一直买的一份报纸就是环球时报，包括现在有时候坐飞机，如果飞机上有除了环球时报其他的报纸之外，我一概不看的，我只看环球时报。 那看了之后你同意他说的东西吗？ 但是他有时候为什么我爱看环球时报，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会引用外媒的一些报道，就是不发评论的，这个时候你还是能看到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国外的文化是怎么样子的，跟国内是有差距的，你能在这里边探索出一些中国和国外不同的地方，反而你也会探索到一些国外它的民主现状和政治现状是怎样的，是不是比国内更开放的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你说环球时报，我真的觉得胡锡进先生是一个标杆，他有点让我想起了乔布斯和马云，因为不管是乔布斯还是马云都是在宣扬一种价值观，没有这种价值观在支撑，他们做不到今天，他们的产品也不会这么出色。那环球时报之所以能在这种政治环境和商业环境下做到一个双赢，能够为政府和民众和读者得到一个双重的认可，那我觉得他的价值观肯定是有可取之处的。 好，谢谢这个春雨的另类点评哈，我们觉得您真是在走一条跟胡锡进一样不同寻常的路。好，我们再颁发下一个奖。 3D 化新闻之2014十宗罪，年度最鸡汤。 Hello, I'm Jack Ma,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Alibaba Group. 15 years ago, 18 founders in my apartment had a dream that someday we can build up a company that can serve millions of small business. 生意越难做越是机会，关键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的全中国，你做的是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世界，你就有机会做全世界的生意。 他首先是一个精神领袖，他有一种个人魅力，有一种魔力，可以让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他给你画了一个大饼，但是你发现这个饼里面是有的吃，我是不是特别被洗脑？ 未来的电子商务，对阿里巴巴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谁而生存着？我们是不是解决了我们15年以前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生意这个想法？ 马云他倡导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线上的这么一个环境比线下的要相对公平很多，更有机会一些。 马云 年度最鸡汤，马云来春雨给大家念念这个颁奖词。 马云职位众多，但是我们仅需要记住一个，就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兼现任董事局主席。相貌平平，出身平平的马云，在2014年阿里巴巴成功上市之后，一跃成为了中国首富，可以说是矮穷矬的华丽变身，给无数还在生活中挣扎的小伙伴们喝了满满一大碗暖心的鸡汤。而出色的感染力也让马云的演讲洗脑功力深厚，阿里的员工更是马云教的忠实信众，马云本身就是一锅活生生的鸡汤。 那现在呢，你如果说你没看过马云的演讲，或者没有研读过他的成功经历，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天。我知道在马云公司的内部似乎也有几种，就是两个派别，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深受他的影响，就相当于就承认你像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听到的那个音频， 他自己都最后要问一句说我们是我是不是 对他现任就是阿里巴巴的员工你看他都有这么一个也不能说是提醒吧，就我是被洗脑的，因为外面一直在说马云这个洗脑功力深厚，但是有一波他可能不太喜欢，就阿里巴巴内部的这样一种所谓的 工作 那么集中的文化，他可能是选择了逃离。但是不管怎么说，阿里巴巴在中国它都是一个现象，而且在电子商务它目前就是做的全球最好的，所以你从马云身上也确实看到的是中国的新财富故事和中国的新励志故事。 而且我觉得就是马云阿里巴巴内部因为一直是有对马云的一种个人崇拜嘛，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一般这个脑子很清醒的，特别是这个总是有批判性思维，他就挣不了大钱，因为呢就最后就变成了苦逼的媒体人坐在现在这里因为你得是比较容易信一个东西，你去跟着他你才有可能去有一定的机会。比方说我觉得像马云其实就是这样，包括说苹果其实乔布斯也有一点了，都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可能我们要想赚大钱是要让自己简单一点，不要想那么多批判的，还是要喝鸡汤的。对， 要想赚大钱现在最现实的就是买点阿里巴巴的股份，但是听说特别难哈。 对，现在阿里的股份已经比之前上涨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吧，如果你现在买了肯定不吃亏，因为每年双十一阿里的股份都会涨一点，所以你只要待到明年双十一过完你再把它卖了肯定能小赚一笔。所以如果现在有钱赶紧不管怎么样先去买一点。我不管怎么说吧，阿里在上市之后不光创造了马云一个首富，很多阿里的员工也翻身变成了富翁，他们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可以专心的工作，马云还是给大家真的喝了一碗鸡汤。 而且大家发现没哈，就是马云可能是这些姓马的名人里面在2014年过得最舒服的。那紧接着我们要 马化腾也还行 哎，对，这俩是最奇葩的。你看马年就是姓马的感觉诸事不顺，带个马字儿的似乎你都是有点危险的。紧接着这位他可以说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代表。 年度最心塞， 假设习近平表现的对台湾的态度客气一点，那马英九就做功劳很大了，他会大肆宣传一番，说不定还可以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万里，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本党遭遇极大的挫败，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不让大家失望了。 今天我向常会宣布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也再次向大家诚恳的道歉。 对马英九来说，他想要稳定他现有的权力，把旧有的这一些成员一一说服他们留下来，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 马英九， 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凯西来说说，因为你是我们这儿跟马英九 唯一跟马英九握过手的， 有亲密接触， 接触的 亲密接触，对，然后之后他就惨了我觉得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没有了，因为是当时是九合一采访期间，他正好在台南帮助这个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黄秀双助选在夜市，所以就有作为媒体有跟他有一些接触。那后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有跟台南的地方的国民党党部有一位干事这个陈大哥有聊过嘛， 当然我觉得他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全信，可是他也许他里面说了一些是马英九的问题，就是他觉得马英九是太有洁癖的一个人，特别是对有洁癖的一个人，包括说或者说他太理想主义，可能他一定要他的东西干干净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最近他也有陷入一些政治现金的风波，那个我们就另说。但是就是说马英九可能他的这种学者范儿，或者说他的这种太过于书生气，还是有一点他认为就是在这个政治场上不是很合适，我觉得这也是造成他心塞的一个原因吧。 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最后的任期是吧，所以呢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给自己寻求一个更好的历史定位。那现在的一个深陷的政治现金的风波，可能会让他最后一块金字招牌，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块金字招牌，就是所谓的清廉的形象， 对 他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你看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位台南的这个国民党党部的陈大哥，不知道他如果真的是这件事情政治现金的事情如果坐实了，我想对于这种本来还挺追随他的这些党 人，就这些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没错。 但我觉得你看马英九身上，如果马英九的洁癖是过度清廉的话，那造成他现在一个孤立的形象，包括在国民党党内也缺了很多支持。我们也不得不想，很多有以前中国官场上有一句老话说，你想要为官就不能不贪，多少你都要贪一点，不然这太格格不入了。 真是太环球时报了，你看他的言论。接着啊， 不然就太格格不入了，你就没办法在中国的官场生存。所以中国应该允许适度的腐败，好吗？为你们说的。 好好，环球时报范儿的这个颁奖词你也给念。 好，马英九现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前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马年可以说是真的不好过。先是食品安全黑心油事件，再是服贸协议遭遇滑铁卢， APEC 习马会最终破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惨败，最后被迫卸任党主席。年末最终爆发的顶新政治现金黑洞，可以说是压死马英九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马英九唯一威风的就是在双十节向大陆隔空喊话支持香港，可悲催的是在岛内还是岛外都不受待见。马年的马先生离马上下台仅有一步之遥，心塞啊。 好，我们再来颁发下一个奖项， 年度人气王。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黄海波等人因卖淫嫖娼， 郭美美因涉嫌赌博罪， 中国台湾男演员柯震东因为在京吸毒， 国内知名编剧作家陈某某笔名宁财神因为吸食毒品 已经被北京警方控制。 本身星途就走得很一般，平时在圈里口碑其实一直不太好，在吸毒事件之前已经慢慢被人家遗忘了。 不知道在什么角落里面会跳出个郭美美，让你这个整个的机构就崩溃掉，防不胜防。 它是一种刚需，就什么人他都有这个需求。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 对啊，那怎么办呢？那去哪儿发泄呢？ 对，这个只能通过精神文明健身了。 你看，人嫖娼这个东西，如果说有人愿意掏钱，那就一定会有人来提供服务。同一种行为是吧？为什么在中国就非得入罪呢？ 监狱风云组。 我觉得刚才春雨讲的这个什么在中国你如果不贪的话好像混不下去这个言论，你放在娱乐圈它可能也会成立，就是你如果不吸点毒的话你似乎也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当然这是很多的传言，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我记得我们在聊这个吸毒艺人吸毒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连线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呢讲的一个言论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其实吸毒啊真的是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创作，就是会带来的这种想象力啊和创作欲啊，他的这种刺激啊，他说你毒品它确实有不可替代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记得当时他说完这么一番话的时候，微博上立马一堆人在骂他。 对，而且毒品对失忆的人来说确实是一剂良方，很多被抓到监狱的这些艺人，当然我们看到有当红的艺人，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非常失忆的艺人，比如说像之前的孙兴，还有最近刚刚被爆出的尹相杰，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其实毒品是一个很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毒品确实能给他们精神上带来愉悦。对于刚才我们说到律师，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在绝望中毒品反而成了唯一的一个救星，但是这完全是一条不归路，真的不要这么走。 那我们这个给他们颁奖的原因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段颁奖词呢？ 2014年的年度大 戏非监狱风云莫属，两岸三地大腕云集，歌手、编剧、导演、演员、大 V 名流因黄赌毒纷纷入狱。从三月份的李代沫拉开大幕，到宁财神郭美美和房东吸毒案将监狱风云推上高潮，再到年末的尹相杰为这场大戏画上句号，监狱风云不缺明星，更不缺人气。而三地化新闻郭美美是悲剧女屌丝的单期节目也获得了44.13万的点击量，高居全年榜首，监狱风云当之无愧的人气之王。 所以咱们这个奖完全是市场说话数据说话的一个奖。 好，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哈，如果错过这期节目的更想知道为什么这期可以单期获得这么高的点击量，欢迎你再重温这期节目到底我们聊了些什么劲爆的话题。 对，但是这个奖我们是颁给监狱风云了，希望大家不要跟循这些反面的例子，千万不要碰毒品，也不要碰黄和赌。 好，我们最后还有两个奖项，等会儿回来继续颁发。 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之2014十宗罪年度小鲜肉。 每个时代的学生都会有他们的责任，就是回应时代的呼召，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我会说，如果学生不站得前，那我们可以找谁站得更前。 我们绝非多头， 人民的声音，请你聆听台湾人民的声音，我们一起喊马总统， 马总统 出面回应， 出面回应。 各位在这边撑了13天，我释出了最大的善意，就是回到30秒前，你接受吗？ 要讲政治智慧，怎么把官方继续留在公开的平台里面对话，这个是学生他们也得要考虑一下。 他们提出罢课的目的到底是否现实呢？口号喊得再响亮、再漂亮、再动听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现实的嘛。 但整体来说，我想学生还是以立法院的占领行动为主，那诉求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我不认为有失控的情况。 台社运青年， 好，可以说呢，港台社运青年，尤其是占领行动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两个具体的事项的讨论，我觉得是我们今年这一整年做的节目争议最大的系列节目，尤其是占领行动。那光从我微博上，我就发现，就是好多人就把我贴标签，就说你看不惯、听不惯。咱们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其实也不能说是流露，至少说我们呈现的是跟大陆媒体相当有区别的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尤其是在观点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追求方面和表现方面。那有人会觉得你们怎么都出来好像在支持占领学生，我觉得得澄清，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我们是支持占领这些学生，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你必须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思考。比如说香港它是一个这么法治化的社会，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冲在前线的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很多的白领阶层、中产人士和专业人士，应该说他们是这个社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这样一个群体。在这样一个法治的社会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人群的人不顾自己的学业甚至前途和金钱利益，他们冲上一线？那一定是说明足够问题，是不这个政府他有很多的政策做得不够让人满意，才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只是说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只信某一些官方的媒体的这样一种带有宣传这样口吻的这样一些资料，我们希望从另外的角度去可以呈现这个事件更加完整的面貌。 而且这两个事件也显示了 很多的时候是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感的一个不同、 嗯、 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香港和台湾、嗯、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两波不同的青年表现出来的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最终追求的这种诉求也是不一样的、 嗯、 包括他们通过这个占领行动最终获得的一些经历和成长，包括他们在这之后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也是不一样的。像香港可以说虽然这几个人都是有争议的，但是他们起码是真正的在遵循公民抗命这么一个原则，很多人都去投案自首了。但是在台湾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出来参政，但是他们却丑闻不断，像刚刚被爆出的袭胸丑闻的陈维霆，包括之前有援交丑闻的刘乔安，都是在太阳花学运中非常非常的有出色表现的这么一些青年，然而他们的背后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却真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因为他的一个方面就否定他的全部，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有看到一篇评论说的蛮好，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的学运的领袖他们只适合社会运动但是不适合去从政。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里面就有说到，像这个群众运动大师赫弗尔他就说得好，他说创造新社会需要的是一些极端犯错而且有救赎渴望的人。 嗯， 那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学运领袖恰恰是具有这样的一些人格的人。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音频里面黄之锋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每一个时代学生他都要回应时态的诉求，如果学生他不率先走出来，那你期待谁能够率先走出来？ 我们不能期待说他们将来一定也会是成功的这个政治家，但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是他们做出的这种抗争的这种决心。而且我觉得你回望2014年，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一下子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可能是以前不太会有出现的一些情况。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小鲜肉也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他们的奖项。 好，由此年度小鲜肉我们也写了一段颁奖词：小鲜肉者得年轻，初出茅庐，干劲十足，充满爆发力。符合这个标准的有台湾参加太阳化学院的学生，有香港参加占领行动的青年，他们把信仰的价值、理想主义和网络时代的组织技巧相结合，影响甚至率领了社会其他阶层参与行动，让他以一种政府和社会没有预见的大规模和强声势长时间的进行。尽管成败有异，两岸三地褒贬不一，但是无法否认他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股新力量的崛起，我们不能忽视。好，今天要颁发的最后一个奖项，年度正能量。 年度正能量， 不自由就不快乐了。树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追求乐趣比追求金钱更多的地方。第一，我们树木组是不赚钱的，我知道的很多树木组都是不赚钱的。我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顺便跟同好分享，对我们来说是存在的意义。 中国字幕组。 好，字幕组呢出现在我们的关注的话题当中，就是因为几大字幕组的网站和这个下载一些境外剧的网站是被 事儿妈管 了，被封，这个慢慢的被关闭。那我先来分享我们给他写的这样一段颁奖词哈。2014年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打破文化屏蔽的中国字幕组生存日益艰难。在我们的采访中呢，字幕组同学丸子说，字幕组的小伙伴大部分是学生，普通的上班族，我们翻译字幕不为金钱，只为乐趣。我们做的是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顺便跟同好分享，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许字幕组终究会退出历史，但是他们因为互联网而凸显的纯粹、乐于分享的美好品质仍然值得赞美。无自由不快乐，这是他们最棒的口号。其实采访丸子那期，我就事后我也会在那想，我就想起那个想起一段电影的画面，是《阿甘正传》里面，就是你看他满脸胡须的在跑步嘛，他就跑过美国西部，就是非常壮阔美丽的这个日落的景象。然后有记者就问他，他说：“你是为世界和平而跑吗？你是为妇女平等的地位而跑吗？”阿甘边跑，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喜欢跑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从目的和这个动机上去揣测一个人的行为，但是恰恰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形成习惯之后呢，会让我们判断大大小小的事物，你都会唯动机论，就是会错过了 更多美好和纯真的东西。反倒是你像阿甘，他可能智商跟一般人不一样，反倒是孩子他们能够看清楚，就是更多成年人可能会错过的这样一个纯粹的享受，纯粹的这样一个快乐。我觉得恰恰在字幕组身上，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现代社会非常稀缺的一个精神，所以非常非常欣赏他们这种精 神。对，你想到的是电影画面，我想到了一篇课文，是讲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用来形容字幕组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光都是伴随着字幕组一同度过的，因为很多电影，很多我们喜欢看的动漫，那个时候可能我不懂日文，我不懂法文，但是我又想去看懂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只能求助于字幕组。那个时候还会有你把影片通过某种渠道下载下来之后，你再到处去求字幕的现象。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字幕组在你的生命中是一种必不可缺的元素。那今天忽然要把字幕组取消之后，可能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一种在文化上的缺失感。 就不管字幕组他们最初是不是有目的或者怎样，就是他们真的是为了兴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这些年承担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承担了一些开启民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没错没错。好，那其实回看我们的2014年，有一些的关键词它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我觉得大家追求的一种终极的价值，可能就是去维护我们现在已有的自由，去想要追寻更多的这个自由。所以呢，在2015年，我们也有一个心愿吧，也是祝我们所有人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好了，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盘点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再见， 拜拜 拜拜。